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欢乐时光广播。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娱乐大篷车。 这是一段开心的旅程， 这是一幕精彩的大戏， 这是一部好听的电影， 这是一段逗乐的相声， 这是一首动人的歌曲， 这是一种久违的感动。 这正是影视歌戏大荟萃， 曲艺相声好宝贝， 奥运北京五环路， 快乐同行笑声飞， 欢迎乘坐娱乐大篷车。 我姓骆，我叫骆嗦。 我爬上去 啊！ 我爬了半道，你一关电门，我掉下来了。 逗你玩。 有人说笑容满面那是快乐的象征， 有人说吧，这家和万事兴是快乐， 有人说有了情人朋友就快乐。 我说，其实听听相声曲艺，就让你天天合不拢嘴。 快乐之旅， 快乐出发。 他们一个是魏文亮艺术上的搭档，一个是魏文亮生活上的搭档。正是有这两位好搭档的配合，魏文亮才能博得艺术上的如此令人瞩目的成就，拥有幸福美满的家庭。各位乘客朋友们，大家好，欢迎乘坐娱乐大篷车，我是您的司机韩涛。我们今天的旅行依旧是在九河下梢的天津卫展开，和您继续来聊一聊金门相声名家魏文亮与两位搭档的故事。从事相声这门艺术，搭档必不可少。在魏文亮60多年的演艺生涯中，他的搭档非常多，既有辈分高于自己的师祖辈的周德山、师爷辈的尹寿山，以及师傅辈的武魁海，也有跟自己同辈的姐姐魏文华、师兄弟孟祥光、马志存、张志宽、张永久等人，还有比自己小一辈的孟凡贵等等。不过在众多搭档中，称得上和魏文亮是黄金搭档的，还得说是孟祥光。孟祥光比魏文亮小4岁，最早跟随评书名家邵增涛学说评书，后来拜在相声名家王世臣的门下改学了相声。魏文亮和孟祥光从1973年开始搭档，两个人的艺术黄金期在1976年之后，那个时期他们开始以百卷盛开、平戏新貌、不同的态度等一系列作品驰名曲坛。下面呢，来一起欣赏魏文亮、孟祥光合说的这段相声《平戏新貌》。 这回啊，我给大家说点相声。 青山母，你坐下，咱俩拉拉知心的话啊。 谁是你亲家母啊？别乱套亲戚好不好？我这说相声了，你最好别唱了。咱接着说这段相声。 小儿我越说越伤心，李大婶听我呀说远哪一。 我又成大婶儿了，他这位什么眼神啊？怎么打刚才就看我像老太太？我告诉你啊，我这说相声了，你最好到一边唱去，听见了吗？咱还接着说这点相 声。听那人讲一遍心酸难忍。 我这说不了了，越唱越来劲儿，干脆你唱我走。 小黑驴你慢些走，让我把那大好的庄稼看个够。 我别走了。 你怎么不走了？ 那我一走就成驴了。我你这跟我捣乱的是不是？ 您可千万别误会。 怎么了？ 我这不是跟您捣乱。 那是什么呀？ 我这是排练新的唱腔，准备上演新剧目。 哦，要听这话你也是演员？ 我就是一个评戏演员。 哦，闹了半天还是个评戏演员。 这有什么大惊小怪的？ 专业的评戏演员。 他越说越来劲儿。你要说你是专业的评戏演员 啊， 那我可得考考你。 那你考什么呀？ 那你说这个评戏早先的名字叫什么呀？ 哦， 它是怎么演变成现代评戏的呀？ 你是问我这个评戏的历史对不对？ 啊，对呀、啊。 这很简单，评戏早先的名称叫烙子 啊， 它是河北省东部的地方戏。 对， 早先的烙子分为两种， 哪两种呢？ 有唐山烙子，有东北烙子。 对，是这么个分法。 最初的评戏是一个人唱 啊， 手里拿着七块板唱一段故事。后来呢，发展到两个人、四个人分包感觉，慢慢的又添上了舞蹈动作。 哦，这唱什么又加了身段 啊？那个时候的舞蹈也很简单呢。 怎么呢？ 因为它采用的是地秧歌的舞蹈。 哦，就跟扭秧歌一样。 哦，那时的地秧歌除了蹦就是跳啊，所以全管它叫蹦蹦戏。 啊，这是评戏的来源。 解放以前的评戏演员为了养家糊口，是东奔西跑。每天只靠演戏个荒诞离奇低级庸俗的剧目招揽观众。 那时候都演什么呀？ 像什么这个老妈上京啊， 啊， 老妈辞活呀，老妈开捧啊，枪毙老妈啊。 这什么戏呀？ 您说老妈招谁惹谁了？ 太无聊了。 不但内容无聊，那个词句也很粗糙，听起来令人乏味。解放以后，广大的评戏演员呢，那真是解放思想，推陈出新、 啊、 取其精华是去其糟粕，就把这个喇叭腔移植到新的评戏里边来，受到观众的好评。 那您说的是哪出戏呀、啊、 就是刘巧。 刘巧？ 对。 哪一场啊？ 这巧上合作社交线那一场。 他为什么用喇叭腔呢？ 因为这个喇叭腔听起来着活泼奔放。 对， 此时此刻的巧儿的心情也非常的喜悦。 嗯， 因为刘巧儿冲破了封建枷锁，敢于向旧的婚姻制度做不调和的斗争，自己要选自己最心爱的人赵柱儿，要达到了胜利。他当时的心情能不高兴吗？ 哎，那是高兴。 所以用这个喇叭腔一衬托，那是相当好听。 您能不能给大家学一学呢？ 我给您学一学啊。 啊， 巧儿上合作社交线那一场啊。 对， 咱这代表那挎那个小竹篮啊。 哦，带小竹篮。 这是那挂线啊。 啊， 一唱来都这样的啊。 啊，您给大家唱唱。 巧儿，我自幼儿许配了赵家。 全带大被子的。 我跟柱儿不认识，我怎么能够嫁他呀？ 哒滴哒哒滴哒啦哒哒啦哒滴哒啦哒滴哒啦滴哒哒滴哒哒。 我叫我的爹跟他了爸亲退呀，这一回我可要自己找婆家呀。 哒滴哒哒滴哒啦，等，您就别闪了腰吧。 还有一出评戏您听说过吗？ 您说什么戏呀、啊、 花为媒呀、啊。 这出戏我看过。 看过。 前两天电影院还放这部电影呢。 啊，您说那个电影那是新凤霞李兰同志主演的新花为媒。 新花为媒。 哎， 那这么一说呢，一定有老花为媒了。 当然有了，因为老的花为媒里边有很多的糟粕 啊， 所以这个剧作家吴祖光同志在原来的剧本上进行了删改，从而使这个剧本有了很大的提高。 能不能具体的谈一谈呢？ 老花为媒里边有这么一段唱。 哪段唱啊？ 阮妈陪着张无可来逛花园， 嗯， 王俊卿偷着来瞧他，张无可趁机向王俊卿卖弄自己长得如何如何的好看，有这么一段唱。 他怎么唱呢？ 老的是这样的啊。 啊，您给学学。 我说尊卿啊，要与不要的奴家我们不闹，好好我听着妈妈说咧，你把我们五可咧什么六可咧包贬的一个糟，你看看我的头，再看看奴家我的脚，看看我的身段矬与高，看看我的前边，再把我的后面瞧，前后左右全那、啊、全看着，走一步多轻巧，走两步把身摇，故意我走了一个连那、啊、连环步。对了等对了等 我这什么身段的， 王俊卿不要他， 啊， 死乞白赖憨皮赖脸非要跟人家不可， 哦， 让人家看看他这儿，看看他那儿，您说这吴可脸皮够多厚， 就是那脸皮是不薄啊， 就是， 哎，那个新花为媒是怎么改的呢？ 哎，新的花为媒很巧妙的让李月娥和张无可分别嫁给了王俊卿和贾俊英， 哦， 也解决了原剧王俊卿爱情不专一的问题，不但去掉了毛病，而且增添了喜剧效果， 那个情节更曲折， 还是逛花园这场戏。 嗯， 张无可对冒充王俊卿的贾俊英发牢骚，这一段的唱腔还是窈窕者，词句就完全不同了。 那您给学学这新的怎么唱啊？ 哎，新的这个新凤霞同志唱的这段词是这样的啊。 啊， 我给你学一学啊。 你学学。 叫一声王俊卿，你来的正好啊，顾不得女孩家粉面发烧，我的心止不住突突突突乱跳，有句话我要问问你呀，仔细听着，婚姻是应不应的，我不恼，好不该说我不知半分好，你说我心不灵啊，我这手不巧，又说我貌丑无才，我的哪个身段不苗条，今日你到花园我们见了面，我让你仔仔细细把花儿瞧，你看看红玫瑰，再看看含羞草，你看看这丝罗妹呀，再看看柳弯腰，你看看兰花如锦，再看看芙蓉如面，看一看我的满院鲜花美又娇，走一步放展翅，走两步云飘，无可我走了一个连那连环步，柴欢响亮我的声音高，可笑你小的小的书生被花颠倒，一旋旋眼说说昏散很破晓。您听这意思了吗？ 啊， 词句可就文明多了。 对， 意思基本没变。 就是吗？ 张无可是让他看花，实际上还是让他看人。 哎， 啊，以花比人显得含蓄文雅，又符合人物身份。 那个老的花为媒呀，就太不合理了。 就是， 女的当着男的面夸自己长得好看，非要人家娶她，封建时代的小姐根本就不可能这样， 不符合生活。 就是嘛。 所以这个剧作家吴祖光同志在原来的剧本上进行了大胆的删改。 他改得好啊， 不但情节内容改得好啊， 啊， 评戏念白改得也很不错。 哦，怎么剧中人的念白也改呢？ 啊，老的评戏念白太难听了。 那老的评戏念白什么味儿啊？ 张无可一出来都这味儿的。 那您学学。 二位女子坐休楼，一阵喜来一阵忧，奴张无可命丫鬟前去打探秦时鼎，现在还不见回来，你说这是咋着了？您 这什么味儿？这 您说这念白应该不应该改？ 太应该改了。 咱们这谈的只是女生唱腔的改革和创新。 那个男生唱腔有改革吗？ 还有了，过去男生唱腔非常简单。 怎么呢？ 不管什么戏都以女演员为主。 哦， 所以全管过去的评剧团叫三小剧团。 三小剧团 也就是半班戏的意思。 半班戏， 过去老评戏没有花脸老生老旦 啊， 只有小生小旦小丑，所以叫三小。 那个老评戏里也有花脸的 啊， 你看那个秦香莲里边包公不就是花脸吗？ 啊，你要提老评戏秦香莲那可笑极了。 为什么可笑啊？ 老的评戏秦香莲是三大块， 什么叫三大块呀、啊？ 前边这几场戏主要的角色是秦香莲，所以的唱评戏。 对呀、啊，秦香莲是小旦嘛。 到中间包公出场，那就变了。 变什么了？ 唱京剧了。 唱京剧。 哎，对了，因为都没有花脸唱腔，所以只好唱京剧。 那到后边见太后那场戏呢？ 那就唱梆子了。 哼，这简直是十锦半糖啊！ 这怎么讲？ 各有各味儿、啊。 现在的评戏花脸唱腔，那是魏荣元同志在解放以后，在党的关怀下，学习了京剧、梆子、临近剧种的精华，发挥了评戏横宽量特点，创造出来的。 这是对评戏事业的卓越贡献。 宋王爷坐江山，参臣当当。 看得起，看不得起，看不得起，看才能看到不得看。 普天下众黎民受尽煎熬，是可叹。连年荒旱，民不聊生，哀哭哉道。下沉舟，奉着方量，不辞辛劳。失君怒，受王恩，理当报效。恨的是杀不尽，斩不绝。贪官污吏，我把土豪，我包拯。做官要与民做主，那管他。皇亲国戚犯了王法，定斩也不饶。王朝马喊了与我前开刀。 好，您唱还真有味 儿。您先别管味儿。 管什么呀？ 你看我这架 怎么了？ 像不像那包公？ 像谁？ 包公。 哎，我看你不像包公。 我像 包子。 什么叫包子呀？ 我这跟你开玩笑。 我再告诉你一个评戏最突出的特点。 那还有什么特点呢？ 它的悲调唱腔设计合理 啊， 感情逼真，能够引起观众强烈的共鸣。 哦，您说它悲调唱腔很感动人，对不对？ 哦，有很多的戏台上演员唱的是悲声欲绝，台下观众听着是泪流满面。 什么？这观众还泪流满面 啊？哭，哇哇的哭。 老话说得好，看戏流眼泪，替古人担忧 啊！ 那眼窝也太浅了。 我这么说，你看戏没哭过？ 干嘛看戏呀、啊？从小长这么大，不知道眼泪从哪掉下来的。 冲你这句话，我今儿非把你唱哭了不可。 那你唱啊！ 我唱， 我这么哭不了。 我保证把你唱哭了。 你唱吧。 知道我唱什么吗？ 唱哪出戏呀、啊？ 我唱评戏的《卷席筒》。 评戏《卷席筒》。 哎。 你唱哪一场啊？ 唱他嫂子抱着芦席来到刑场，哭的兄弟苍麻那一点。 嗨，那我更哭不了了。 怎么了？ 那个兄弟苍麻装色儿，跟嫂子开玩笑。 哎，嫂子不知道，以假当真，有一大段哭腔。 您唱吧，保证不哭。 我一个人唱不了。 怎么了？ 你得给我来陪衬。 我还得来个陪衬。 你不来陪衬，我怎么能够见景生情？ 那你说我来什么呀？ 你就来那装色儿，那苍麻。怎么样？ 行 啊， 咱现在开始。 行行行行，好了。 您看我躺哪合适啊？ 您这块肉躺哪也不合适。 嗨，那怎么办呢？ 您站着得了， 站着装色儿 啊？ 那还有个姿势吗？ 我给你摆个姿势。来，啊、站好了，站好了。哎，对了，目不斜视。哎，对了，身子板。哦，对了，就这样了，别动了啊。 我这时间可得短点。 怎么了？ 时间一长，我大胖身子我受得了？ 哼，长不了，长不了。开始了， 我直起腰来吧。 大街上买席来吃慢，发场以上人三万，不顾生死往前赶，将二弟失手堂面前。哎，你乐什么你？ 你怎么了？ 怎么了？你乐？你装色？你乐什么你？ 那这腔我哭得了， 你别着急，这就来了，这就 唱啊， 站好，别乱了。我呢，下了世的难见面的难割舍的苍娃兄弟呀，啊！ 想不到最后一面也不能见呐、但愿的婚龄早上九天呐、悲切切我把死事来卷呐、二弟你为我死得冤呐、我的二弟 都哭了， 受不了了。 刚刚我们欣赏了魏文亮、孟祥光合作表演的相声《平戏新貌》。话说正当魏文亮准备和孟祥光携手继续攀登艺术新高峰的时候，孟祥光不幸突发脑溢血瘫痪在床，看着朝夕相处的搭档被病痛折磨，魏文亮心如刀绞，他一有时间就回去探望孟祥光，并一直给自己的好搭档打气鼓劲儿，许诺等他好起来俩人在一块儿说相声。但是事与愿违，孟祥光的病情始终未见好转，魏文亮无奈只得和张永久组成了一对临时搭档。结对子的时候，魏文亮告诉张永久，他们俩只是临时搭伙过日子，等孟祥光的病好了，两个人就得分开。然而魏文亮最终还是没有等到孟祥光的康复，四年之后孟祥光与世长辞。魏文亮在孟祥光的灵前嚎啕痛哭，很长一段时间都摆脱不了孟祥光离去的那份伤痛。魏文亮曾谈到在相声界有句话，搭伙三年不火自散，自己和孟祥光搭档近20年中，因为作品也有过矛盾，也有过磕磕碰碰，但事后不管是自己还是孟祥光总能自我反省，20年当中一直融洽相处，根本的原因就是彼此为了艺术能够求大同而存小异。时至今日，每每提起孟祥光啊，魏文亮还总是扼腕叹息，自己这位兄弟般的好搭档走得太早了。聊到这儿，咱们的旅行不知不觉也已经过半了，下面咱们先来欣赏一首任贤齐演唱的《兄弟》，歌曲过后再继续来聊一聊魏文亮生活当中的另外一位好搭档。 轻轻的风像旧梦的声音，不是我不够坚强，是现实太多僵硬。你留的雨是天生的命运，不是我不肯低头，眼泪让人刺痛。忘记吧，若可以也算是一种幸运，如果一个人的心只能烧出一个你，两个人要去到哪里，牵着两手就是个天地。一生啊有什么可珍惜，流浪人没奢侈的爱情，有今生今生做兄弟，没来世来世再想你。漂流的河每夜每夜下着雨想起你，让人刺痛。忘记吧，若可以